记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。山上的格桑花开得好美丽，我要摘一朵亲手送给你。纯纯的笑容，傻傻的话语，烙印在我的心头难忘记。头上的彩蝶呀，飞得好甜蜜，想要对你说，我已爱上你。 也愿